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47集，真正的勇士，肉体死了，灵魂还在。他们在绝望的时候能给人希望，以自己肉体的死亡换回自己灵魂的永生和他人的生命。这是一种悲剧，也是一种壮举。 朱元璋与刘伯温说话的时候，那边常遇春一切准备就绪，亲自率领战船5000向前冲去。刘伯温见了大吃一惊，国公又要冲击敌舰吗？朱元璋点了点头。昨日军师令徐达出击得胜，军心大振，我想趁此时再重创敌军。事已至此，刘伯温只好暗自叫苦，昨晚是偷袭因此能取胜，而今双方对垒，又如何拼得赢陈友谅呢？于是说，此次战役关系事大，为防不测，还请国公重新布置水营。听刘伯温此话，朱元璋明白他对自己的这次出击并没有信心，不由得心里来气儿了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刘伯温向来料事如神，如果被他言中了，到时候岂不一败涂地？想到这里又说，那依军师之言，水营当如何重新布置啊？为防止前军失利，敌人想要破我水营，现在可以布防为犄角之势，敌人进来三面炮击，一定叫他败北退兵。好，就依军师所言，军师可速速布置。刘伯温即刻传来廖永忠、于通海、常伯仁各位将领，一一做了精心的布置，又将自己设计刚造出来的威力极大的火器让每条船都一一的领去了。这时候常遇春率军已经靠近陈友谅的战舰，几百条小船围着大舰厮杀，掩护装着满是芦苇埋上火药的火船向前靠拢。陈友谅不知是计策，打了一阵儿，见小船灵活，一时难以杀死船上的人，下令士兵撤后，让火炮箭弩来杀敌。常遇春见了，急忙令小船速速地来到两侧，让于通海的火船快速闯进。不多时，几十条火船重炮带着熊熊大火一直撞向陈友谅的大船。 陈友谅这才知道又中了朱元璋的计策，正要传令撤兵，张鼎斌说：“海王莫慌，我军不妨趁此猛冲过去，纵然他烧我几艘战船，我也可冲破敌军，一举而歼灭。”陈友谅想了想，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如此能击败朱元璋，都尉应记头功，传我旨意，全线出击，冲进敌营。”常遇春看着火船一直往这个敌人舰船上撞，心里暗自高兴，只等着敌舰起火乱了阵脚，便率兵掩杀过去。可是谁知敌人的舰船见火船撞来，并不扭头逃回，只是努力改变方向，避开火船继续向前冲来。有的不幸被火船撞上烧着了，而其他的船只也不停下来相救，绕道继续前进。一时间陈友谅的大舰船已经逼进来，常遇春的小船有些啊已经被撞翻了，敢死队员们纷纷落水，顿时乱成一团。常遇春指挥小船迎上去，可是怎么也敌不住大船呢、啊、眼见是撑不住了，常遇春只好下令撤军。他见敌人的舰船追得太猛，陡然想起来，如果这么败退，敌舰岂不尾随直冲进军营，到时候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。于是他下令船队不能回营，改到往南撤退。陈友谅站在甲板上，望着身后燃烧在湖中的几艘战舰，又看着前面溃逃的敌军，心想：值！这回啊，一定将那个朱元璋彻底击溃。正高兴的时候，只见常遇春率领船队往南而去。陈友谅在心里想：嘿，算你聪明，但是我还是一直要打到你朱元璋的大本营去。于是说：传我旨意，放弃逃兵，直撞朱元璋大本营。几百条战舰一刻也不停留，就像箭一般的朝着朱元璋大营冲去。朱元璋的小船哪里抵挡得住啊，很快水营被冲破了，几百条大舰船横冲直撞。陈友谅见了笑声不已啊，原来朱元璋这土和尚竟然这么不堪一击，于是大声喝道：谁抓了朱元璋，无论是死是活，赏黄金万斤。话音刚落，猛听到一声炮响，炮弹就在船边炸开，船身猛然地晃动着，陈友谅差点掉进水里，多亏张定边手快将他扶住了。这时候左右前三方啊，炮火阵阵，飞矢如雨，一齐的袭来。有几艘大舰船中弹了，士兵纷纷的落水。陈友谅心中一惊，但是很快镇定下来，下令一面还击，一面继续前进。瞬时间，鄱阳湖上炮声震耳，惊天动地，双方的船只都被击沉不少。水面上到处是呼救的喊声，那波涛也是染成了红色。陈友谅的船只比较高大，一直往前冲，非常迅速。虽然重弹不少，但是有几艘啊已经来到了朱元璋的军营了。按照刘伯温的安排，朱元璋居中军指挥，他所乘的船是自己水军中最大的一条船，但是与陈友谅的大舰船相比，实在是三条不及他一条。如今他的中军营被陈友谅的几条大船冲散了，只是孤船一只了，被一艘大舰船紧紧地逼着向南驶去。大舰船正是陈友谅水军悍将张军彪所率领， 张军彪此时已经发现了，被追击的船上是朱元璋，不由得大喜过望，对水兵们说：“天大的立功机会来了，我们不惜一死，也要将前面这艘船击沉，消灭朱元璋。”于是，水兵们士气大振，紧追不舍，连连的炮击。朱元璋所乘的荡天号，在上次的炮击中被陈友谅摧毁，而这回朱元璋所乘的指挥船叫天命号，随着张军彪猛烈的炮击，天命号已经中了两弹，船身冒烟起火了。吴良拼命地摇动旗帜，让其他的船只来救，可是张军彪舰上炮火猛烈，其他战船根本就进不来，天命号渐渐下沉了。卫士将两条救生的小船放下来，可是敌舰就在身边，上了小船一炮可就了结了，要不也可追上撞沉你，又怎么逃得了命呢？朱元璋已经感到有末日之感了，但却又非常的不甘心，他在心里喊道：“我朱元璋征战近十载，难道竟落得如此结果吗？”正在朱元璋生命危在旦夕之时，几个卫士催他上船先逃。朱元璋看着不远处陈友谅的大舰船，心里明白，如果此时自己上了小船是一定逃不了的，于是坚决地摇了摇头，慷慨激昂地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不能抛下大家呀。”卫士们听了都感动不已。就在这时候，吴良突然脱下了自己的上衣递给朱元璋说：“国公请与我换上衣裳，留我在这里，待我去引开敌人，国公自可安然无事。”朱元璋听了不由得眼前一亮，在心里骂自己怎么就这么糊涂，这么简单的计谋自己也想不出来。陈友谅那个张军彪又不认识我朱元璋，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还不就是认识这身衣装吗？只要把衣服换了，变成一个小兵，岂不是就可以活命？嗨，我也真是啊。朱元璋在心里大骂自己，本来已经是陷入死地了，现在又有生的希望。朱元璋顿时精神大振，只见他强忍着内心的高兴，非常担心地望着吴良说：“这样一来，你岂不要落入险境吗？”吴良激动地说：“能为国公而死，吾良死得其所，虽死而无憾。”朱元璋听了，拉着吴良的手含泪说：“你还这么年轻啊，又刚刚成家不久，孩子也刚刚出世，岂可带我去死？我吴良跟随国公近十载，蒙国公爱护有加，能为国公去死，真正是万分荣幸，请国公一定不要推辞。”朱元璋张了张嘴，似乎还要说什么，早已经被身旁的卫兵将他的衣衫解开，连声的催促：“请国公快脱下衣服。”朱元璋一边脱衣服一边含着泪花说：“你此去还请放心，你的妻子小孩我今后一定好好照应。”吴良听了跪了下去：“谢谢国公。”吴良在九泉之下也感激国公的恩德，说完穿上朱元璋的国公服。正在这时候，张军彪的大舰船逼得更近了，大声地对船上喝道：“朱元璋还不投降，难道硬是到湖中喂鱼吗？”朱元璋听了心中又是一惊，只听吴良说：“事情紧急，还请国公以天下为重，快快更衣。”在众位卫士的遮掩下，朱元璋与吴良更换了衣服，吴良穿上了朱元璋的国公服，一时间神气了许多，几步跨上小船， 然后大声喊道： 张将军，苏文你也算是一条汉子，我今被围无话可说，愿随你去见陈友谅，只是需要让我这些卫士回去，莫为了我一个人白白丢掉这么多无辜生命，不然你却不可能见着我回去见陈友谅。 张俊彪听了感慨万千，听说朱元璋有情有义，今日看来果然如此啊，何况杀了这些卫士又有何用啊，活捉朱元璋可是立下天大的奇功。想到这里他便说：好，既然你也是个英雄，本来于心不忍，奈何我家汉王非要见你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至于你的卫士嘛，与我一样都是各为其主，我哪里又想杀害他们呀，只要你随我去见汉王，我都依了你。 吴良听了心中欢喜，大声地说： 既然如此，你让他们离去，我就随你去见你们汉王。 好，你们走吧。 张俊彪对朱元璋他们说着，几个卫士簇拥着朱元璋匆忙登上留下的小船，飞速向南划去，直到看不见了，吴良对张俊彪说： 将军来接我吧。 张俊彪令人放下船板，下去几个军士接吴良到大船上来。吴良上了大船，双膝跪下，向北面磕了三个头，然后站起身说： 张将军，对不起了，我吴良事已办完，该去了。 说完一剑刺进自己的心脏。张俊彪惊得目瞪口呆，此时他才明白眼前这位义士不是朱元璋啊，于是忙上前一步，托起吴良的头问道：请问义士大名？ 吴良。 吴良挤出两个字，口吐鲜血，死了。这一战，陈友谅的大舰船虽然说冲进了朱元璋的水营，却不能重创朱元璋的水军，冲破了朱元璋几十条小船，自己呢也烧去了十余艘大舰船。刘伯温早已经将水营布置成了一个围攻之势，攻其一方便有另两方接应，攻了半天也没什么收获。张军彪的大舰船好不容易找到了朱元璋，结果是让吴良留下勇士的英名。这时候常遇春的舰船陆续驶来，大大加强了朱元璋的防守能力。陈友谅一看再战下去也捞不到什么便宜，于是鸣金收兵回老营驻扎。众将士依次前来汇报情况，朱元璋乘着小船往南驶了不远，便遇上赶来救援的徐达，于是上了徐达的凌云号大船，随后又与刘伯温、李文忠等会合。刚发生的事情朱元璋一字不愿意提及，只是对刘伯温说： 陈友谅今日来势汹汹，回去必然傲气十足，今晚动营军师认为如何呀？ 国公此计大妙，一来使他不得安宁，二来可挫他的士气。 好，具体事宜请军师与徐元帅安排，我派人去南昌令他们迅速出击，截断陈友谅所有粮道。 朱元璋说着，陈友谅又是一惊： 朱元璋真不愧是朱元璋啊。 刚吃一点亏立即醒悟过来，与陈友谅之战确实不是三五天便可以取胜，关键是能坚持到最后截断其粮道，实属高明。自己想到的事还没来得及说，他朱元璋已经想到了陈友谅之灭亡看来是迟早的事。 想到这里刘伯温说： 一切遵国公旨意去办， 还请国公放心。 当天晚上二更时刻，于同海奉军师元帅之命，与廖永忠一道率了3000熟悉水性的水兵，将船悄然地划到陈友谅的水寨边，放起火来。陈友谅和他的汉兵们追杀了一天，又是胜利班师庆祝以后，便酣然大睡了。怎么也没料到，他朱元璋还敢来偷营。大火燃烧起来，汉兵们乱成一团。于同海一声大喊，3000水兵提刀冲进去，见人就杀。汉兵们酒气尚在，朦朦胧胧，也不知道朱元璋派多少人来，便只好四处逃命，而稍有不慎的便掉入水里。刹那间，整个汉营水寨都是闹哄哄的。陈友谅正搂着阿娇睡得香甜，忽闻外面杀声不断，披起衣服出来，叫来李进，问道：“什么事这么吵啊？”“ 朱元璋派人来劫营。”“ 好大的胆子，白天刚拜，夜晚还敢来。这个朱元璋传我旨意，让邹伯胜带水兵去围堵，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。” 李进领旨去了，陈友谅回屋就寝。邹普胜听了陈友谅的旨意，急忙点兵冲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